分支的领导人，负责批准组织在阿富汗全境的行动，而并是安排资金。美国在去年11月已经将它列为国际恐怖分子。至于去年8月26号的袭击，导致包括13名美军士兵在内的超过100人死亡。伊斯兰国库罗沙分支在事发之后宣称对袭击负责。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今个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9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35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8点，跌1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药明生物58.5，半跌22.05元。腾讯控股473.4跌4.6，阿里巴巴111.6系跌3.4，中国移动56.5升5.5，盈富基金24.54跌1.4，友邦保险86.45升1.4，药明康德88元跌25.6，京东集团286.8跌5.4，美团221元跌4.8，恒生中国企业86.5二跌4.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3，英镑10.547，瑞士法郎8.436，澳元5.561，加元6.148，新西兰元5.176，欧元8.912。每百日元对港元6.7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86。日经平均指数报27,348点，升99点。港金报16,920元，升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2.2美元，卖出1,8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叶玲首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格田村的快线啦，因为有路面障碍物，而家咧一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新田围村。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格田村的快线有路面障碍物，龙尾排到新田围村。另外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的慢线有坏车阻路，未有挤塞噶，经过朋友咧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维里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安达大厦东行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水泉澳村朗泉楼、葵涌悦丽苑丽红阁、红磡温思劳街9-11号丽泰楼、土瓜湾美景街68号安和苑安泰大厦、鸭脷洲利东村东茂楼、香港仔成都道38号利港中心、牛头角安华街2-8号兆景楼、深水埗大南街206-212号招南楼、何文田浩田一座同埋牛池湾彩虹村金汉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

已经零六分了，为什么还没电话响的呢？是不是没充电呢？ 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不打给我们呢？就问下我们究竟有什么安排 呢？你不可以等事情发生 的， 你可以令事情发生，这个其实 你可以主动的嘛， 这个都是一个金句。 Sorry, 我主动打给你们我就不矜贵的了。 喂，其实讲一样嘢咧，其实我以前睇过一个朋友，佢台佢办公室台边有一个梳立一个牌仔咁啦，即系写金句咁啦。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令事情发生， 系 一种望住事情发生，望住， 系 一种发生咗都唔知咩事。 哇，发生咗都唔知咩事。 呢、這个就系马小强、哦， 我觉得其实佢系第四种，佢系、這個、等事情发生。 唔系呢个座右铭有咩教育意义啊？ 教育意义，例如发明家去令事情发生咯、 嗯， 政治家去令事情发生咯，佢带动好多嘢咯，改造好多嘢咯。 因为佢而起嘅 系啦，有啲人咧净系望住样嘢咯，即系佢哦有饭食啦，哦有车搭啦，哦有灯胆灯胆用 就开口， 即系佢望，佢只系望住啫，佢知道发生啲嘢。第三种人仲蠢，佢唔知发生咩事，咁咯。 你系边种啊？ 你系边种啊？ 我谂我想做第一种，我依家即刻抽线再打翻电话俾你。 我哋听日就试下， 不如 开息 tone 都唔打俾佢， 系啊， 睇下佢醒唔醒觉。 嗯， 同埋今日咧，喂，阿、马大爷， 请讲。 今日好好，阿 Sarah 咧，今日同你清洗你个心灵，带咗个物件嚟，你听下个声音。阿 Sarah 俾少少声音佢清理下佢嗰个门户，佢嗰个肮脏嘅心灵。 大家静一静啊吓。 嗯。哇！萦绕住喺个空气之中。 犀唔犀利啊？ 知唔知咩嚟嘅呢个？ 咩嚟噶呢个系？ 系个动拨啊！ 冇错啦， 都识嘅。 咁尖嘅你啲声，有少尖喎。 就系啦，因为咧，其实每一个人咧，嗰个身体嘅频率都唔同，好可能啊，就系即系你需要嘅一啲即系唔同嘅声音俾你嘅嗰治疗嘅话都唔同，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其实睇重拨啦，或者系听重拨嘅时候 有唔同， 都会有唔同嘅感受同埋感觉咯。 不过咧，其实马老师咧。我哋唔知道，其实佢呢方面咧，佢都有禅修嘅。佢个禅修名叫马老师佛，系啦，因为佢都有好佛，成日同人讲 佛 偈，佛性佛 系啦，佢哋佛系啦。 因为佢系马老师啊嘛，全名叫马老师佛，就系咁咯。 冇错，佛系强，系啦。咁所以其实因为点解我今日会带个重拨翻嚟咧，就系因为一阵间第二个钟头咧，我哋系希望可以同大家咧就会系讨论嘢，我哋系乜都讨论佢。咁其实咧，我谂即系呢一段时间咧，大家都唔开心嘅。至少我身边嘅朋友系啦，咁可能系做生意嘅唔开心，系嘛，又或者系翻工嘅亦都唔开心，甚至乎系你唔出门口啊，你都唔知道究竟你住嘅嗰个地方嘅话，会唔会随时系强检啊，或者系有啲朋友咧就染病。咁所以其实我谂系大家都喺个低气压嘅情况之下，咁不如咧就我自己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喺呢一个时间嘅话，自己可以开心翻啲，或者系个人比较安静一啲咧。咁我今日咧就希望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一个方法嘅啫，咁、 希望心安啦、因为而家咧即系就算唔系唔开心， 同分手 系， 对唔住，我感同分手啊。即系喺屋企做嘢嗰种感觉咧，我阵间可以同大家分享。 嗱，其实今日咧都有位朋友啦，即系听众咧，佢个署名叫何公主，佢 send 咗一个 message 嚟，佢话我想讲下咧，呻下。佢话今日排队去做检测，因为佢行过某一个广场，入过嗰个广场，所以要做三次嘅检测。佢话咧要等好耐啊，足足做咗排前日排咗六粒半钟啊，六个半钟啊。而今日咧排咗两个半两个钟啊，咁即系变咗好多人生嘅时间，你会觉得哎呀喺度做咩啊？同埋排队当中会唔会又感染啊？即系你会有好多啲不安嘅情绪咯。 系啊， 所以今日我哋讨论区头先阿 U 都讲咗啦，我哋会讲下点样疫情之中保持乐观心境咧。咁 系啦，咁除咗我今日咧会专登带咗一个重拨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之外咧，咁我亦都有啲朋友嘅，咁就阿大佬今日已经系准备咗有两位咧，可以讲得嘅就系喺我哋嘅娱乐圈当。 开心果 系啦，即系声称嘅，基本上系非常之乐观嘅，乐观之母啊！ 冇错， 就一阵间同我哋会讲 女神 可以点样做咧，咁样大家开心啲 吓。继续支持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送只歌俾大家，《太阳你》啦，可以将呢个阴云赶走，阴云即系嗰啲云，唔系鬼嗰啲。 我突然间即系无端端做乜嘢咁玄学嘅？ 讲啲鬼故，即系啲乌云啊， 乌云密布，系咪？我即系将嗰啲咧，嗰啲病毒杀死晒，死晒。 太阳精神，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心。 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共行。 10:20，十七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6%。呢个星期嘅早上，风骚快活一样陪大家噶。今日天气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未来数日大致多云啊，本周中后期气温系稍微回升，大家唔使揽住张重重嘅棉被瞓觉，可以轻身啲啲咯。德永英明，日本版。歌名叫做 Bird， 星辰之后，我哋有德永英明嘅日本版叫做 Birds。开始我哋风骚快活人，希望大家咧就算疫情之下咧，都系保持乐观嘅心境嘅。好似咧网上咧有啲朋友留言啊，阿 Big Lee 咧佢话咧三位朋友早晨啊，包括同阿龟蜜讲啦，龟蜜强啦吓，佢话咧我住长沙湾嘅重灾区咁样，心境开朗，两年疫情生活之中咧一样冇改变我心情啊，不受环境影响，非常之好，正能量吓。好啦，咁另外有个朋友咧阿 Tracy 咧佢话咧，哦呢、這个心情啊要点样好啲？咁啊练琴、跑步、行海滨、煮嘢食，佢讲四样嘢啦。咁啊呢几样嘢之中咧，系啦，我觉得都系好嘅。不过行海滨咧就真系一个睇你地理环境啊。如果你住喺一啲区域即系冇海滨嘅咁。即系变咗要远啲咯，即系你专登 散步咯。我谂佢嘅意思系 系啦， 系咪啊？即系离开间屋啦。有时又讲喺可以嘅情况之下，同埋喺安全嘅情况之下， 煮嘢食都系嘅。有时都会煮下嘢食 啊， 系啊，冇错。 整啲嘢拎嗱，我觉得其实有时可能话你攞啲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 冇错啦，冇错啦。咁另外 Ronald 咧，琴日买一个新电话，哇，你好咧，咁有钱，而家我哋使钱就小心啲啊，呢个时势啊。 点解啊？ 佢买新电话咯，唔好讲下啫嘛。 唔系啦，我觉得有啲乜嘢可以氹到自己开心就尽啦。你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嘛，因为 佢话第一个下载嘅咧就系收音机啊，因为咧香港电台 app 咧，因为每日听住我哋节目先精神嘅。 多謝曬。 你買個新嘅手機就係因為咁樣啊？咁真係好多謝你喎。 會唔會新嘅新嘅手機會唔會聽馬老師會少啲廢話咧？咁會嘅，你買 啲聲會好啲。 應該會， 應該會嘅嚇。喂，馬老師， 係請講。 你唔出声，几乎以为你唔喺树啊！你讲下嘢。 喺你讲紧啊嘛，我唔可以咁样暂乱你各个病 咁 咩？ 咁俾你呢啦，俾你呢。 系啊，你讲啊， 你 讲啲 咩？ 系啊， 我头先偷听到你哋讲就系话食盘菜回收个盘系咪啊？ 我哋有提过一样嘢，我哋头先讨论紧一啲，好彩我哋冇讲个闲话。 系啊， 原来偷听我哋头先， 原来要听得咁清楚噶，个电话就咁摆喺度住。 原来你偷听我哋讲 嘢， 咁就好啦。 我都听到。 你有冇听到我哋头先话你系衰人啊？ 冇， 因为我哋冇讲咯，因为我哋冇讲啦，系咪？ 好彩 啊！ 系啦，我哋头先咧，因为讲到有一篇文章咧，佢话有多嘢新年之后可以回收嘅。咁地点我就唔讲啦，因为都好详细。第一就系嗰啲莲花插完嗰啲，如果能够再回收，或者啲咩人可以再种翻嘅，咁样回收啦。 嗰啲咪菊花啊、吉仔啊咁嗬。 第二样嘢，因为新年，其实呢一个咧未必今年未必有啦。就系乜嘢咧？嗰啲游魂嘅贺年糖果啊，即系咩？我俾你，你俾佢嗰啲。如果你真系唔食嘅，咁你不如送俾一啲咩机构啦。 有需要嘅人啦。 今年都 系啊，呢个几好， 都唔拜年。仲边会有呢啲嘅游嚟游去嘅糖果咧？我谂今年会少啲， 有嘅都唔好攞出嚟啦，因为你游过咁多间屋， 系 嘛？你都唔知去过边， 系 唔好制。 第三样就真噶啦，第三样就系讲盘菜个盘，食完之后，咁如果你又冇用嘅，咁你不如拎翻出去有啲回收点俾翻人哋啦，咁样样，因为盘菜一样嘢永远需要个盘噶嘛。 反而我谂今年盘菜个盘应该好多， 好多， 同埋真系好大个，你搵嚟做乜嘢啊？其实有时我就谂过搵嚟浸脚咯。 即系曾经上一手浸过猪脚，下一手就浸你只脚啦。 真系你有冇试过？佢嗰个 size 其实你真的可以做好多嘢噶。 马老师只脚摆唔到落。 啊，佢应该系摆唔到，佢应该摆唔到。 佢可以浸脚趾， 系啊， 只系够佢浸脚。即系浸脚 手寸咁长，点浸啊？ 你哋可以搵嚟做啲咩嘢？有冇试过啊？ 我嗱。马老师，一到你讲我好快讲。咁咧，我最近其实我真系大乡里，我比较少叫盘菜。咁最近咧就系即系叫咗盘菜啦。食完之后个盘都几实净嘅，同埋都几靓嘅。咁同埋佢仲有一个盘，个盘底仲有一个格嘅，你知唔知啊？ 我知啊， 有一块格仔 啊，有用啊，嗰个有用啊，嗰个正嘢。 系啦，咁我就爱咗嚟做打边炉个钵咯，即系再用嚟打边炉咯。因为我本来打边炉有个兜嘅，但系嗰个兜咧就系嗰啲强迫性要中间有一格。要你两个 哦，一个就系咖喱汤，系啦，一个就唔知 咁。我有时我唔中意有个格咯， 哦， 我中意成个盘。咁我就用咗最近打边炉用咗呢个盘菜个盘， 系 就 好用啦， 好用啦， 重生啦佢就 冇错。 嗱，我咧就试过咧就试过一个大都几大个嘅盘菜，咁啊拎咗翻嚟嘅时候咧，我真系唔知点算好。 好大噶，大 好大个， 因为我嗰个 细 盘菜， 我系大盘菜，因为嗰阵时候就六个人食嘅，当然嗰阵时候系未有疫情啦。咁啊整咗咁大个，我点算咧？我就搵嚟洗碗，系啦，就变咗我个洗碗盘， 都好， 搵嚟浸嗰啲污糟碗嘅，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你真系浸过嘢咧，好似啲嘢系容易啲甩嘅， 冇错。 又或者有啲油啊咁样咧，你就会搵佢浸一浸佢，搵整啲漂白唔系嗰啲洗洁精，咁跟住你浸一浸佢先至洗嘅话，就会比较好啲咯。我就变咗个洗碗盘咯。 马老师咧， 嗱个盘咧，你讲晒啦，个个都系咁用噶啦，几乎我就用一啲樽啊，买嗰啲 nuts 嗰啲樽咧，我好中意用嗰啲樽嘅，就食完之后咧， 盘菜个盘讲晒嘅嗱，你觉得？即系冇嘅，冇 做嗰啲嘢嚟噶啦。 可以我嚟，我嗱，我觉得仲有嘅盘菜个盘种花。我头先都同阿 U 讲种花， 但你冇窿喎，你个底冇窿喎。 嗯，你咪 水种嘅植物咯。 O K， 浸水得唔得？ 系，洗面都得噶。 养鱼， 养鱼得噶，系啊系。即系你头先讲就系嗰啲 nuts 嗰啲樽啊嘛。 系啊，嗰啲樽正啊。 你用嚟做咩？ 可以嗱，装果皮啦。装干瑶柱啦，咁样细细樽摆到好靓噶。你有冇用噶啲樽？ 我咧就爱嚟咧，我最近爱嚟做咩咧？我好多嗰啲 coins 啊，嗰啲一蚊两蚊，我就爱装嗰啲咯。 嗰啲樽其实有好多用嘅， 都好多用噶， 笔插又得啦， 插少少花擺喺你側邊嗰度又得啦。 因為嗰啲應該理論上係可以補到乾燥噶嘛。 係嘅， 即係如果你嚟擺一啲花生啊、乾果咧，佢能夠令到佢唔會潮濕噶。 可以咁講，其實就最緊要在嘅就係佢嗰個樽蓋咯，因為佢個樽蓋係會令你抽空裡面嗰啲氣噶嘛。但我就會覺得嗱，我唔會好中意咁樣咧，就因為我係一個強迫症嘅。如果我屋企所有嘅嘢，譬如可能你係要揾嚟擺光搖柱嘅，或者擺蝦米嘅，我要一致咁高噶。我唔可以有啲高，有啲低，我好嚴重。咁所以其實我係唔得噶咯。你會見到如果你好似阿小強咁樣做嘅話咧，就會又高又低，又現瘦還肥，你明唔明啊？我好難擺呢啲嘢，我 李姑娘，你同你男朋友都唔係一致咁高喎。 我唔会同佢摆埋一齐嘛，但系你明唔明啊？佢有佢翻工，我有我翻电台。 每次见到男朋友踎低啲，我要一致高度。 唔系咧，真系噶，我好辛苦噶。我见到啲嘢全部唔啱高度，即系等于个书架咧，我系要将嗰啲书摆埋一齐噶，系啊，同佢同一个高度嘅，所以我就唔得咯。嗯，但我谂其实回收呢一样嘢，又或者系环保嘅话，我哋真系一定要出一分力嘅。 系 啊，系人都知道，其实我哋真系地球伯伯啊，已经好病， 食好多垃圾， 尽可能做到嘅就。做啦，系咪？ 喂，好啦，十点二十九分啊，听紧风骚快活人啊，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星期二讨论区今日咧就系讲下疫情之下点样保持乐观嘅心情啊，大家都喺网上留言嘅。 好啊， 好啦，十点半我哋先听咧十点半新闻财经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近日新冠疫情确诊个案飙升，寻日有超过600宗，佢形容数字惊心动魄。佢认为目前仍然要坚持动态清零，认为是最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之前又提到，资源不是无限，因此抗疫措施的原则是要精准和聚焦。 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是要坚持动态清零。有人说动态清零是涉及庞大的经济代价和社会的代价，但是我想在这里说，人命、健康和香港的医疗系统不致崩溃，更加符合香港的公众利益。又有人说动态清零是不可以持续的，但是现在的坚持就是正正希望用好这段时间呢，嚟提升嗰個疫苗接種率，避免我出現我剛才講嗰種對於啊醫療系統帶嚟嗰個冇辦法可以負荷嘅壓力，同埋嚴重嘅衝擊。嗱，有咗堅持嘅理念咧，我哋呢兩年嚟都係按住一個外防輸入同埋內防擴散嘅策略咧嚟到行事。呢個嘅策略亦都俾我哋係安然度過咗四波嘅疫情。我可以認為我哋喺今次呢一波疫情咧，係可以更加快啊！咁所以呢一段時間咧，我哋都不斷加快同埋加大我哋嘅各方面嘅力量。但係呢啲力量同埋呢啲資源咧，唔係無限嘅啊！所以另一個嘅抗疫嘅原則咧，係要精準，係要聚焦。 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昨晚被围封强检之后，发现22宗初步阳性个案，未能如期在今朝早解封。政府宣布延长围封期，目标听朝早大约10点完成行动。政府发言人话，富月楼排放的污水样本近日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情况令人忧虑，当局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延长围封，避免病毒进一步扩散。本港近日确诊个案屡创新高，今日起竹篙湾检疫中心会转为社区隔离设施，俾轻症嘅患者入住。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话：，各个医院联网都需要抽调医护人手到竹篙湾，预料未来两个星期，大部分医院嘅非急症嘅手术同埋内窥镜手术将会减少3-5成。 凌霄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急症室内分隔快速测试呈阳性市民和其他一般求诊市民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糊，两者有机会在急症室内共处一段短时间，建议卫生防护中心先透过电话热线分流，避免大批怀疑确诊的市民涌到急症室。香港护士协会主席袁志敏在同一节目说，多间医院的内科病房都饱和，加上医院要抽调护士到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令医院人手更加紧张，希望政府恢复向医护人员提供特别津贴。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跨境货车司机抗议政府强制接种疫苗的示威踏入第十一日。早前确诊新冠病毒的总理杜鲁多回应事件，认为示威活动应该停止。他批评示威者的抗议方式，表示全国现在应该共同应对疫情大流行，但少部分人叫嚣和挥舞纳粹旗帜的做法不配做加拿大人。当地一名法官颁布临时禁制令，禁止参与集会的汽车在国会一带不断响号，以免造成滋扰。法官认为示威者有抗议的权利，但不响号不会剥夺他们的权利，响号亦都并非伟大思想的表达，决定颁下十日的临时禁制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一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今个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02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49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19点，跌2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药明生物57.75跌22.85，腾讯控股472元跌6元，阿里巴巴111.3跌3.7，中国移动55.85跌1.5，盈富基金24.44跌2.4，药明康德85.45跌28.15，美团220.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6.2跌7.8，京东集团288元跌4.2，友邦保险85.9毫半升九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4，日元115.39，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8，人民币6.36，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5点，升116点。港金报16,92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5美元。卖出1,82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中交通意外，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庄道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的，龙尾排到弥敦道。重复一次啦，就是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庄道桥底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弥敦道。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狮隧公路出九龙近隔田村快线的路面障碍物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去沙田、昂船洲大桥分叉位落斜去尖沙咀、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冇，即系我关心你咯。系啊，因为咧，佢话有个办公室，有个办公室咧，佢话点解嗱？办公室同埋商场咧，好多人会一盆一盆嗰啲吉啊。 我哋而家门口都系噶，仲摆喺度噶。 其实嗰样嘢咧，装饰用途嘅吓，即系一般即系喜庆啊、新年啊咁啊， 唔系属于你嘅， 做下气氛啦 吓。俾你睇下嘅啫， 睇下嘅啫吓。但系有个同事啊发现，咦？点解我哋办公室出边嘅一盆吉咧？越嚟越少嘅咁样，每一日都少啲，系啦。后屘终于有一日，佢见到个类似马小强咁嘅人咧喺度咧摘嚟食，咁咧佢就话：喂，阿、啊、马小强，我要搵摘嚟食啊！咁样 嗱，呢个系一个例子啊，唔该你澄清，只系个。 但我曾经有想过的，因为呢其实大家都有发现，如果你摆在这里就是观赏的吉，原来我有问过那些农场是不吃得的，知不知道、 是啊， 大家就是以为就是说阿妈总会有一个呢就在厨房的深处那里有一些四季吉浸了之后，那就会发觉就如果你喉咙痛的话他就会督两只，跟着就冲一些热水给你喝了之后会开声的，那些不是这些来的、所以大家不要搞错、 其实呢那些 不是你那些是叫金吉，但系其实咧，我哋所谓而家过年呢一啲咧，嗰啲叫四季吉，虽然系叫四季吉，但系佢哋话货你观赏用嗰啲系喷好多农药噶， 系啊， 所以咧唔好立乱摘咗落嚟之后谂住就可以学阿妈咁样去浸啊，你要搞清楚啊。 冇错，虽然你未必即刻会碌地掹下掹下，即系未必会咁，但系就始终同埋咧，我因为我天台都有一盆，其实咧就是、一个叫做诶环保吉树嚟嘅，因为系之前我前人种落噶啦，咁佢摆咗喺度，咁每年又翻有少少吉咁啦， 哦，幾好啊！ 我真係試，我真 係 試過摘咗一粒，嘗試下個味道，哇，酸到啦！ 係啊，你唔想開眼嘅，你開眼嘅時候，你想開眼嘅時候，你咪食咯。 正常人都受唔到啊！ 係啊，所以嗰啲只可以攞嚟浸咯。 嗯， 系啊，就可以腌咸佢嚟去浸，浸咗之后嘅话，跟住系俾你放你开声、喉咙痛嘅时候用噶嘛。 同埋咧就嗰、那个发文嗰人仲加咗一句，佢话咧老人家话，如果你咁样嗱，撇开摘唔摘得、食唔食得之外咧，应咗一个咩字？四字词，知唔知系咩？空多吉少。 哦，因为啲吉越嚟越少。 系啦、啊，空多。 如果一次过摘晒佢咧， 空间多咗好多啦嘛，冇晒啦嘛，吉就少啦，咁空多吉少。 大个利是啊，咁就 系 啊，所以佢话千祈即系唔应该咁咯。同埋好似阿 Jay 话斋嗰样嘢，大家噶嘛，系嘛，即系公司卖俾大家有个气氛啊，望落去，哇，即系果实累累，咁你摘一粒摘一粒，咁空多吉少咯，所以就唔应该咁做嘅。 会唔会系穷到连吉都买唔起啊？ 嗰啲就啲网民就系咁讲，喂，你唔系走去街市买先，嗰啲叫咩砂糖吉咯？ 系啊，横掂你都冇用噶啦，都几好食噶，我都觉得 砂糖吉 系啊，你觉得砂糖吉好好食嘅咩？ 好甜 系啊，又或者系即系呢段时间嘅话，我觉得就系食一吉仔，或者你摆喺个台嗰度咧，都好似好喜庆咁样噶。 不过头先咧，你讲到浸嗰啲 四季吉， 系用咩吉浸啊？其实即系浸盐啊嗰啲咧， 佢哋真系用四季吉嘅，但系其实我有同一啲嘅即系嗰啲叫农夫，佢有讲过，佢就话其实都有分两种嘅，有一啲嘅就系农药冇咁重嘅，你可以揾嚟就系过咗年之后，我唔知道啊。 同埋有啲咧，好似阿马主席略略提过，有啲系长形噶嘛， 嗰啲叫金吉， 系， 嗰啲又喺边度买？ 嗰啲又系紫咳化痰嘅， 系咯系咯， 系啊，都有嘅。你有时你譬如可能你去买一啲农夫或者系佢哋有一啲农场，佢哋都会有呢啲叫金吉嘅，就系、是、长椭圆形嘅， 系椭圆形， 好似鸡蛋咁样嘅，系啦，咁嘅款嘅咯。咁啊，但系其实就讲紧佢话，如果你话你想再栽种翻一啲，譬如可能系过咗年之后嘅呢四季吉嘅话咧，你系要将佢嗰啲枝叶全部剪晒佢。等佢再发芽之后，唔知好似话等佢两做啦，两次之后嘅话咧，嗰啲吉先至食得。 哦， 因为之前嗰啲就充满农药，冇错啦，系又咁样教过噶。 知唔知啊，马主管？唔好赚啲鸡 卵嚟噶。 知道，我明年应该正常翻噶啦，因为我几年前过。 系啊，应该赚唔少空吉系咪？ 空多吉少啊！大家利是，今日年初八啱啱过人日，唔好讲呢啲嘢。喂，好啦，翻嚟咧，我哋今日有网上情，同埋今日十一点后都有咩啊？ 乜都讨论区， 冇错，话题系咩啊？就系、是、如何疫情中保持乐观 心 情， 心境 开朗。This game can't last forever. Why? We can't cannot live together, try. Don't let him take your love from you. You're no good, can't you see, brother Louie, Louie, Louie. I'm in love, set to free. Oh, she's only looking to me. Only love breaks a heart, brother Louie, Louie, Louie. Only love's paradise. Oh, she's only looking to me. 网上情，贪和贫，在不同的地方，街上面有时都会见到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人称呼他们做乞衣，他们每一日可能在街上面向其他路过的人伸出手来，希望他们可以给予援手。人是有爱心的，但当经常在街上面见到这些乞衣的时候，慢慢你就会无力去帮，无心去帮。故事里面讲到有个人，有一日在一个寒冬的日子，在街上边啱啱经过咗，见到一个跪喺地下嘅乞衣，佢冇理佢，行咗几步路去报摊嗰度要买一份杂志。佢攞咗五张一蚊嘅钞票出嚟，交去呢个店主嘅手上。就喺呢个时候，一阵冷风将其中一张钞票呼。一路吹一路吹，好似好奇怪咁飘到去街角个乞衣前边，然后跌咗喺地下。跟住个店主就话：哎呀，咁一定攞唔翻啊！佢就会攞咗你噶啦。呢个男人脑里边一片空白，心谂：哎呀，冇啦！净系望住嗰个乞衣。突然之间，呢个流浪汉拎起佢跪喺度嗰张钞票，企起身，一步一步行过嚟。然后粒声唔出，伸出只手将嗰张钞票递翻俾呢个男人。呢个男人谂翻头先店主个说话，哎呀，佢一定攞咗你噶啦。而家又望住呢一个面前嘅流浪汉，将张钱塞翻俾佢，佢感到好惭愧。点解头先要咁样谂佢呢？跟住佢将张钞票又俾翻嗰个乞衣，然后话系你噶，上天话呢一张钞票应该属于你的。那个流浪汉有少少唔好意思话、啊、多谢啊， 跟住袋翻嗰张钱，走翻去自己嗰个位置跪咗喺度。然后呢男人再将个差额再俾翻呢个店主买佢嘅杂志。店主望住呢个男人话：，哈哈，佢都几好人啊，你都几好人啊。冬天仍然好冻，不过今日似乎温暖咗少少，起码心里边贫同贪呢两个字虽然好相似，意义大不相同。冇钱嘅人未必一定贪心，贪心嘅人未必一定冇钱。但愿呢个世界上更多好人。贫穷只系一种状态，并不代表所有贫穷嘅人都会贪心，你话系嘛？ 看夕阳已茫茫，人生满风浪，前途在那方，满海飘荡，找不到岸。这夕阳盼望，明天再一样，前途在远方，要登彼岸，不必太彷徨，要努力求上进，就算得失无需较量，豪情万丈求向上，莫再回头望，看夕阳满盼望，人生满希望，前途在远方，纵使失望，悲哀化力量。看夕阳已茫茫，情海满风浪，情人在哪方，我天天在痴心盼望，爱共情何处是，如今太失望，情人在远方，爱的希望只恐太渺茫，仇与恨无再复记，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情至上，愿以情为岸，看夕阳满盼望，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悲哀化力量，仇与恨无再复记，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情至上，愿以情为岸，看夕阳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悲哀化力量。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乌尔都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Urdu. Hong Kong में COVID-19 की सूरतेहाल तेजी से बदल रही है। इंतहाई तेजी से फैलने वाला ओमिक्रॉन वेरिएंट हमारी बिरादरी में फैल चुका है। इसकी वजह बाहर से आने वाले बीमार लोग हैं या फिर हमारी बिरादरी में ही मौजूद बिना अलामत वाले बीमार लोग हैं। हांगकांग में ओमिक्रॉन के फैलने का काफ़ी खतरा है। आपको फिर से जोर देकर याद दिलाया जाता है कि ज़रूरी तौर पर सामाजिक दूरी बनाए रखें, सेहत के मशवरे के मुताबिक लाजमी जांच करवाएं और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कोविड-19 का टीका लगवाएं। आपसे गुजारिश है कि इस बयान में दी गई रिवायतों को अपने अजीज रिश्तेदारों, दोस्तों और साथियों को भेजें। कोविड-19 और टीका लगवाने के लिए और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नीचे दी गई वेबसाइट्स पर जाइए।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时间仲有两分钟，早上十一点钟啊，翻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咁啊现场有梁继昌、李丽睿，电话里边有马小强， 继续闺房啦， 继续闺房落 系啊，今日你有冇准备着好靓咁样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 梗系有啦，我一早就要洗头冲凉，仲要沐 浴分衣啊， 发泥啊。 爹哋假噶，我又唔 系 好信。 我都系咁话。 啊，你唔好讲得 乜嘢，我哋都唔信。 系啊，你影张龟相嚟睇下。 系啊，你影张相。 我又唔信你发泥都捽埋，我真系唔信。老泥我就信。 系啦， 唔信你。 嗱，其实我哋已经系即系做咗咁样嘅方法咧，即系譬如可能我哋两个系翻嚟现场做啦，你就喺屋企啦。你会觉得个就即系 working from home 咧，系咁以讲下嗰个感觉系点样噶？ 唔好啊，真系完全唔好啊。 但我哋觉得好好、啊。 我都觉得你唔系，我哋睇你又觉得你好好。 系啊，我真系好羡慕。冇理喎， 呢種感覺完全 唔好。 唔 好喺咩地方？ 點解唔好？ 唔好啊！我覺得唔踏實啊，好似好同埋成個人都好頹廢咁樣樣。真係啊，呢種感覺絕對唔。 但 係 你平時 都好 頹廢噶啦， 係啊，食嘅係頹飯，個人又頹廢，你唔係咩？ 即系如果你喂咁真系好唔好嘅，颓废嘅人都觉得颓废咧。咁你谂下， 咁又未必，因为佢颓开啊嘛，佢会觉得呢一样嘢同佢平时冇乜分别嘛，佢咪觉得唔好咯。但系我哋勤力开嘅，系啊，你突然之间嘅偶尔一颓，你会觉得好开心，会唔会有呢、這个？系咪？ 又系？ 系咪咁嘅意思啊？ 你有你嘅道理， 我觉得系咁咯。 系 啊， 但系唔真系，我觉得好嘥时间嘅。 即系你系中意翻嚟俾我窒嘅，系咪？ 系啊， 冇分别，佢一电话都俾你窒。 系啊，一月 啦，起码见下你哋个样啊嘛，又唔知你哋够唔够饱。 总之我哋希望个疫情快啲过去咧，咁啊可以重新见翻你个即系靓仔样啦，好嘛？喂，好十一点钟，嗱，翻嚟咧讨论区咧，我哋就讲下咧疫情里边，大家点样可以继续快乐地、开心地、乐观地生活，好嘛？ 好，保持心境开朗。 先咧十一点新闻、财经消息等等。 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今个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62点，跌315点，总成交金额59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2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00点，跌3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62.25，跌18.35；腾讯控股470.6，跌7.4；阿里巴巴111.3，跌3.8；中国移动55.35，跌6.5；盈富基金24.42，跌2.6；药明康德89.45，跌24.3；美团217.6，跌8.2；恒生中国企业85.94，跌1.04；京东集团284.4，跌7.8。友邦保险85.75升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5，英镑10.553，瑞士法郎8.432，澳元5.559，加元6.146，新西兰元5.18，欧元8.911。每百日元对港元6.7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5点，升116点。港金报16920蚊，升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2.52美元，卖出182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庄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渡船街，近住登打士街。重复多次，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庄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登打士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坑口的影业路落回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那段车多少少。

早晨啊，小鋭鋭，早晨啊 ，Michael， 哎呀，我而家先知你叫 Michael， 咪 系啊， 讲起 Michael 咧，我就谂起黄敏德同埋许冠文， 再嚟嚟，我亦谂起黎小田添， 杜达都系 Michael， 都系 Michael， 我真系谂起啲健在噶啦， 你咁衰嘅你，我唔敢，我唔敢附和你， 佢就系咁样先至开心。 啊、OK， 喂，阿大姐咪，你个好朋友阿、老朋友阿、马小嘟咧。今日因为佢 work from home 啊，咁我哋咧就直播室咧就得一个电话啫，所以咧我今日就暂时咧将佢就锁诸门外吓，咁就 闺房落啊， 闺房落佢自己屋企即系听心机啦，玩手指啦吓。 哎呀，咁 开心 好啦，好开心啊！哎呀，冇听到佢把声啊，真系反胃啊！ 大姐咩？其实你同佢唔系好熟噶啫，嗬？ 其实都唔好熟，甚至系唔系好啱嘅，系啊。 唔啱倾嘅， 咪麻麻地， 佢成日攞你个名字出去招摇撞骗，你知唔知？佢话同你好 friend， 同你好 friend 啊！ 佢唔喺度，我先讲啊。 喂，嗱，阿大姐咩？今日我本来佢拍紧嘢嘅，喂，其实而家工作对你哋系咪冇乜影响啊？即系呢个娱乐圈啊，制作方面系咪都照旧噶？ 都唔系啊！嗱，其实放我咧，我就系冇噶啦，我系即系其实唔系做呢行，我系一个社会服务工作者。 哦 ，OK， 即系做紧嘢，但系唔系做拍嘢嘅。 是啊，但以我理解呢，而家好似都间唔中都有啲戏开，同埋有啲微电影啊，同埋网上啲制作啊咁啦，啲、小公司，咁大公司好似都如常啦，譬如电视台嗰啲就，咁但比起旺嗰期间呢真係争好多囉。 不过呢睇到对唔住，我睇到个新闻呢，佢就话呢而家拍嘢都有个压力，因为你做戏呢你唔系戴口罩嘛。咁、变咗呢就如果大家成组人里面即係有个其中一个成员呢係有少少即係类似啲病呢，咁就大家真係揽炒咗真係。 系噶，咁所以嗰条友自己醒啲咯。如果佢知道自己有事，就唔好出嚟咯。自己屋企系啦，咁 做个检测先咯。 系啦， 知道自 己 冇嘢先做。 系啦，冇错啦，冇错。咁啊，其实老实而家咁嘅环境咧，即系大气又系咁，你一个人咧，你改变唔到佢乜嘢系嘛？咁啊，除咗你好似阿 Michael 头先讲话身体健康啊之外咧，其实嗰个精神嘅健康就系最重要。 所以问你最啱。 晕到癫啊！因为有啲人 系啊，你有冇啊？你喺日常嘅生活其实你做啲咩？因为以我知道嘅就系，其实你系以吃喝玩乐啦，同埋就系叹世界呢三个字啊嘛，叹世界为你自己嘅就是、做人嘅宗旨啊嘛。你呢段时间系咪？咁你而家就唔出得街啦。咁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平时究竟系即系究竟日常生活系点样啊？大姐明而家 系啦嗱，咁即系咁讲啦，做睇大環境咁樣啦，你控制唔到，你亦都改變唔到嘅時候，你唯有咧就調節自己嗰個心態。咁你個精神健唔健康咧，其實係來自你嘅心態，你點去諗嘢嘅啫。咁譬如好似當而家啲咁嘅環境之下，咁你喺度啊諗下，其實而家係咪第三次世界大戰咧？我都覺得係似嘅喎。咁好啦，咁你睇翻啲戰爭片啦，哇幾慘啊！啲人冇飯食，冇屋住，住逃難。 係， 咁而咁嘅環境之下，哇！我仲有屋企住，仲有嘢食，唔愁，仲可以聯絡。 又係， 只不過係喺屋企啫。 冇錯冇錯，咁即係你攞一啲比較再差啲嘅環境嚟一相比，你覺得喂，其實而家 OK 喎，最多夜晚六點冇得糖食啫。你想食雲吞麵仲有得食係咪？你想食pizza 仲有得食喎，係咪咁意思？ 外賣咯，係咯，咁樣 都係 即係逆來順受。 都唔係逆來順受㗎。而家即係其實我哋係好幸福嘅，你仲有工作，你又供花。如果真係打仗嘅時候，真實打啊！你明？其實而家係打緊㗎啦， 同病菌打仗，同細菌打仗， 係全世界添啊！ 係啊，係㗎啦。咁所以我哋覺得係好幸福咯。好啦，咁利用呢啲時間咧，咁你咪將平日好想做而冇時間去做嘅嘢，咪做咯。譬如好似我要立遺囑。立極都立咁多年都未立得到， 點解一嚟 大吉利是？ 分俾你幾多？又分乜俾你？佢搞到我好煩。呢個心願其實我已經係超過十年啦，但係都未做到。咁我咪利用呢段時間細細咁嘅計劃下。咁其次咧就係斷捨離啦，你屋企執下間屋好多嘢。 咁啊清理下執下，咁啊然後咧，譬如好似電話簿同埋啲文件啊信件咧處理下啦。有時我打開個電話記錄，哇好多原來唔喺度，咁我都未得閒去清理。 好擔心你講， 佢意思唔喺度係唔喺即係朋友 list 啦， 兩樣都有啦， 係啊， 有啲 已經走咗㗎啦，我仲有好多啊。 哎呀，譚炳文個電話號碼。好多大老大位冚冷電話號碼響曬我。 你有時唔係會想 keep 下佢，有時即係都會睇翻啊，係同佢啲 WhatsApp 嘅消息啊，或者係 message 嘅咩？大姐妹 好忙啦，我個電呢啲咧就係老電波嘅啫，同佢哋嗰啲即係先人就老電波。 啱啱。 咁但係現實你就即係清一清理啦，係咪先？咁樣咯。咁我有時睇翻，咦，係咪佢揾我？ 惊回啲 drink 咁啊，揾你 咁样 send message 俾你， 咁呢啲清理一下啦吓，咁样咁另外就咪睇下一啲好开心嘅电视节目，譬如听下你哋嘅节目亦都开心啦，朝朝早系咪？咁啊睇下啲好睇嘅电影啊，咁啊自己又增进下知识啊，学下啲电脑啊或者啲科技嘅嘢，咁其实都好忙噶啦， 系啊， 冇错冇错， 你都好实在喎，你知啲嘢其实你都好实在喎，我都觉得系噶， 其实需要噶嘛， 冇错冇错， 系平时冇时间做噶嘛，但系你而家就困喺屋企啊嘛，咁你点解唔做嗰啲就你平时冇时间做嘅嘢咧？ 系 嘛？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大姐， 舍遗嘱同埋断舍离， 同埋将啲先人除咗佢啲，暂时 系咧电话， 多谢大姐明， 多谢大姐， 生活愉快， 系啊， 多谢晒， 新年快乐， 拜拜。好啦，翻嚟另一个开心心嘅朋友就系车淑梅， 冇错啦，都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究竟淑梅姐又会系点样咧？断股应该唔会就系做头先啲嘢啦啩？ 每个节日谁创造？纯属讽刺我，没谁爱慕。缘分捉不到，又摸不到。自己一个大锤，直倒数，奋斗缺乏能见度，成就太远我看不到。生命的挫折遇到变数，悲观的我在祷告，为何做梦心想就是成，想得这样美好，为何现实不一样运程，我健步行每步。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年年花开花瓣也落索，几多烟花也陨落，还是应该开朗，应该向往，无论我快乐如幻觉。我对节日零意义，为着我永远是难过事，期待一百次又一百次，灰心灰到第几次，团圆遇着今天寂寞时，单身也没法子，年年羡慕身边幸运儿，有际遇能偶遇，有对象能开始。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今天个个都恩爱和睦，讽刺就是恭喜我。 收尾大家呢首叫新年快乐，好，十一点二十一分，争取时间吓，电话里边有。早晨，淑梅姐。 淑梅姐，新年快乐。 早晨， 点啊？你哋继续咁丰收喎。 系啊，我哋日日都丰收，日日都快活噶，咁所以预埋你咯，你又系一个丰收。 系啊。 以前我记得你有个节目叫开心果嘅，系咪？好似我记得。 系咪 啊？系啊，清晨开心果啊， 清晨开心果， 早过你哋起身好多。 系啊，系啊，系、啊。 你呢个开心果仲要好甜添啊！你把声好好听、 啊。系啊，因为淑梅姐叫 Candy 啊嘛。 系啊，冇错。 糖 果啊嘛。喂，新年咧，新年咧，我就翻个电台咧，派咗少少啲利是出嚟噶。系、啊、阿 J， 点解你啊当时 不在不在现场 面前咧？ 哦，所以我攞咗啦，我承认我攞咗淑梅姐嘅锁匙。利是咪 系啊！ 我真系唔 知知最开心咧，就系新年嘅时候派利是，但系今年咧翻到电台咧都比较就系清静啲啊，系啊！ 唔单止新年啊，宋梅呢几日咧办公时间咧都少咗人噶，因为有啲人都系 work from home 噶。所以我呢幾日我個感覺係好得意嘅，即係翻到嚟，硬係好似覺得仲放緊假咁啊，因為好多職員都唔翻得嚟啊。 嗯， 呀呀呀呀呀，係啊係啊，尤其是咧，早前我聽到話，哎呀，香港電台有一個嘅員工咧係新聞部嘅，咁就即係有事啦咁樣，咁話哎呀大件事大件事，我咪翻唔到嚟做嘢咯。 冇事冇事， 原來唔係， 係旺角 office 啲電台。我电台啲同事真系个个都好有嗰个嘅，即系 精神喺度啦，同埋大家都好专业。 佢哋打散晒嘅，唔系一定系翻我哋嘅， 唔系呢个办公室嘅， 唔系呢个办公室嘅，咁就安全啲。不过咧喺呢个新年里边咧，大家都应该咧谂多啲嘢去即系开心自己。 系啊， 因为咧嗱，你平日咧好似嚟个年初八嘅时间咧，哇，而家忙碌到咧不得了。但系而家咧 work from home，可能嗰啲工作嗰个压力咧就冇咁大。虽然都系做紧嘢啦，压力冇咁大啦，都可以喺屋企度即系都系即系见到下啲小朋友啦。成日啲小朋友喺你背脊嗰度系咁扯你咧。你都唔得啦，我要翻工啦，拜拜啦，再见啦，咁但系而家都可以多少时间，咁但系咧，我觉得咧喺屋企咧都要即系健康啲，做多啲运动，因为嗰啲高咧，嗰啲清高行动咧吓， 乜高咪高咪萝卜高啊，系啊，芋头高啊， 变晒脂肪高， 成个 变晒肥高， 系啊，一比都系，我仔同我讲阿妈。第四餐喎，我係有冇辦法啊？你要繼續清高啊！如果唔係嘅話，你啲好唔知點解而家啲膏咧好快脆過期嘅喎、以前我哋啲膏咧好似好耐都唔知道幾時過期啊，但係有 劑嘛， 印曬日子係啊！我有兩個膏咧都係初八喎，所以我一間我又係要繼續清高行動。一清高，你屋企框住喺嗰個框裏邊咧，又唔可以即係四圍跑啦。即係以前我哋即係四圍去，應該去西貢啊。一阵又去行山啊， 运动翻 都唔好啦，又唔好话惹啲朋友出嚟啊，不如行山都唔好啦，即系大家喺屋企度宅宅先啊， 平平安安， 起码自己宅住自己系啊一两个礼拜，咁于是乎咧，我就喺屋企就系买咗个。 健身单车， 单车 啊， 系啦，健身单车 呢期好兴 啊，踩下佢，踩下佢，同埋咧，我而家发觉咧，上网都好容易啊，学到咧做一啲嘅运动噶、哦，咁、我曾经咧都试过咧揾阿郑多燕咧做我个教练嘅， 我都有 上网啊吓，唔使钱嘅，哇，但系佢嗰啲咧好鬼攰啊，你知啦，我啲即系廿岁嗰啲唔得噶嘛，系嘛，即系 你太细个啦。 嗰啲十八岁嗰啲做嘅啫，我哋廿岁做唔到。于是乎，我而家掂晒，我揾咗真方达。 哦，佢真系好犀利，佢到而家咁嘅年纪，佢仲用仍然出嚟教。 咁掂当， 系啊，仲咁靓女， 唔系太急啊，慢慢嚟吓、做到咁上下时候咧，唞唞， 饮下水。 系啊，我太辛苦，仲做咗一啲唔想做添啊。 吓你噶，你千祈唔好。 太辛苦唔好啊。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嗱，大家咧就记住啦，食咧就要食得清淡啲，但系清埋啲膏先啦吓。咁、另外咧，健康方面咧就要即系做好啲啦，即系做多啲运动啦咁样吓。咁、我同埋我而家就冇办法啦，我要臭酸啊嘛，臭酸咧真系要爬高爬低，一阵间有妈妈，我又要去玩捉呢呢，咁跟住佢又唔见咗噶咯，咁我又要去捉佢，咁呢啲都系运动嚟噶，咁希望大家能够咧即系。 同自己即係計劃一下，有啲乜嘢係可以俾自己喐動啲嘅，開心啲嘅，咁就可以做多啲啦。 都係噶，可以好好地咁去減重，去做你嘅體重管理。如果你成日都喺屋企，嗬， 同埋都要揾啲電影嚟睇下啦，揾啲衫出嚟，即係舊咗嘅咪送俾人咯，樣樣嘢執下嘢啦，睇下啲相啊，都係開心嘅。 冇錯， 唔怪之每一次見到嘅話，淑梅姐咧對腳好靚嘅， 係 留意佢好瘦 嘅。大家留意啊，阿Yu係講得好好嘅，只係 講真嘅 説話，正確嘅， 唔好提啦。 OK，好啦，喂，阿淑梅真係有樣嘢好叻嘅，佢咧永遠咧個聲音都帶住一種歡愉嘅氣氛，就開心，好似笑住咁講嘢， 同你哋一樣，同你哋一樣。 多謝淑梅，希望你繼續新年快樂，好嗎？ 淑梅姐， 多謝曬。 我明明嗰只全身想旅行啊！ 吓咩话 ？sorry， 我话有冇机会可以播到黎明嗰只全身想旅行？ 哦，好啊， 一阵间 我哋点唱俾你听，好唔 好？O K， 因为讲晒我哋啲心声嘅， 系啦， 拜拜， 拜拜，多谢收听， 拜拜。好啦，咁啊，不如我哋翻嚟有个特别报告讲咗先啦，好唔好？ 好啊，咁啊，其实咧亦都系有一个嘅，就系呢个强制检测嘅公告啦。咁啊，梁景村嘅梁杰楼嘅检测时间咧，咁啊预计会由今日嘅下昼两点咧就会开始噶啦。咁啊，请大家咧都系等候工作人员嘅指示咧，有秩序咁样咧落楼接受检测吓。另外啦，仲有嘅就系沙田嘅美田村啊美景楼嘅居民啦。咁如果你能够咧出示呢一个嘅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的出口到离开的了。另外大家还要留意的就是深水埗的富昌村这个富月楼这个的围封强检的行动呢今天都是依然继续的。好了，以上的这一则的抗疫快讯的话报告完毕。 大半之后回来跟回小龟龟谈话，还有大家可以留下言疫情之下两位嘉宾都分享了他的心得了，你的心得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理论证实有没有各自有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用半封慰藉心在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讲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多么想跟他共享的，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上。 即使喜欢他， 一双眼 如地冷 锁， 就算始终没法心中习惯， 只属一个渐渐的路口。 歌名叫做 I know 姜涛嘅，下十一点半嘅啦，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 一阵间翻嚟嘅话，我亦都会有一啲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噃、 非常好啊！跟住睇下小龟龟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先。 好的，一阵，一阵间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决赛，中国选手谷爱凌夺得金牌，是国家队今届冬奥第三金。决赛进行三跳，计算最佳两跳的成绩。谷爱凌分别在第一跳和第三跳取得 93.75 分和 94.5 分，最后一跳反先法国选手，法国和瑞士选手分别得银牌和铜牌。 前晚起颶風強檢的沙田美田村美智樓今早上大約9點完成行動，截至今日凌晨零時，美智樓在第一和第二次檢測共有大約4000人士接受檢測，發現15宗初步陽性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今早上大約9點，居民如果可以出示陰性檢測結果證明，就可以登記資料之後離開。政府亦都派員到訪789戶，當中82戶沒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樓昨晚被颶風強檢之後，發現22宗初步陽性個案，未能如期在今早解封。政府宣布延長颶風期，目標是在明早大約10點完成行動。政府發言人說，富月樓排放的污水樣本近日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情況令人憂慮，當局必要採取果斷行動，延長颶風，避免病毒進一步擴散。南韩新增超过360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4日超过30000宗，累计超过1080000宗确诊，新增36名患者不治，累计6922人死亡。南韩疫情中 Omicron 变种病毒感染比例超过90%，预计单日新增病例可能大幅增加，当地新增病例正是以每星期增加一倍的速度增长。防疫部门预计春节假期的影响在今个星期浮现，不过单日确诊病例大增，未有导致重症病例增加。防疫部门分析表示， Omicron 的重症率只是 Delta 的1/3到1/5的水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今个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0点，跌338点，总成交金额67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83点，跌372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价，药明生物62.25跌18.35，腾讯控股469.8跌8.2，阿里巴巴110.9跌4.1，中国移动55.5跌4.5，盈富基金24.38系跌3，药明康德95.5跌18.05，恒生中国企业85.86跌1.12，美团217.2跌8.6，京东集团284.4跌7.8，友邦保险85.65系升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5，日元115.35，瑞士法郎0.924，加元1.268，人民币6.3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7347点，升98点，港金报16940蚊，升9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22.35美元，卖出182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七咸道北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庄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断断续续咧排到渡船街近住登打士街。重复多次咧，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庄道桥底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登打士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交通是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围嘅积运街因为爆水管，积运街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之间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经过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狮隧入口

嗱，不如咁啦，嗱，今日咧一樣會有人入馬老師漂流教室啦。 係， 但係頭先嗰半個鐘，因為你即係 缺席啊， 缺唔係缺席嘅，即係旁觀啦。咁所以不如你講先啦。你呢個疫情底下咧，你有啲乜嘢快樂秘訣同大家分享咧？ 喂，嗱，講真，當自己仍然翻緊電台嘅時候咧，喺度諗緊啊 ，work from home 會點咧？係咪好正咧？唔使咁早起身咧？等等，去到上個星期五，當哇，原來真係要咁實施咁嘅情況嘅時候咧，嗰朝第一朝起身就好迷茫啦，開始。 點解咧？ 啊，起身點？我想繼續咁早起身，我唔想一拖，因為一拖咧，成個人咧我就覺得會冧噶啦。好似去到今日第三日要嚟屋企做節目咁樣啦，我又係要一早起身沖涼洗頭，然後落街。其實我已經懶咗一樣嘢啦，就係唔換衫。 其實你係咪答緊我問題噶？ 我係答緊啊，我呢度答緊啊，因為如果你唔換衫咧，就好頹廢噶啦。但係而家已經開始頹廢，咁我晏晝咧，陣間一點鐘咧，我就會落街行啊。因為困住喺個屋度咧，我覺得都幾辛苦嘅。同埋我覺得落街行咧，可以呼吸下新鮮空氣。同埋今日個天氣幾好喎、啊。另外咧，我晏晝會做咩咧？當然就係睇下書、睇下報紙，亦都會睇下戲咁樣啦。我覺得一定要心境開朗，同埋 即係你嘅保持快樂之道咧，就係盡量揾多啲嘢做，填塞下啲空間，唔好對住四縫牆。但係呢一樣嘢咧，始終你覺唔覺得好似有少少同而家講緊個嘅叫大家做一樣矛盾嘅？即係叫大家 work from home 就 home 啊嘛，唔係 work from street 啊 ，work from market 啊 ，work from park 啊嘛。咁所以 即係其實我哋應該你去分享嘅就係話，你喺屋企仍然可以做到啲咩嘢嘅話，係會令到你自己能夠提升嗰種。 佢頭先話落街行啊嘛。 我明白你讲嘅乜嘢，即系我哋问嘅问题就系话你喺屋企嘅话，你仍然可以做啲咩？譬如大姐咩咁样就即系写定遗嘱啊，或者 啲朋友 系 啊， 即系咁样先至喺屋企可以做到嘅嘢嘛，吓即系 所以我都明白小强嘅意思嘅，即系如果其实我都赞成嘅，就系如果经常一个人咧对死梦想系真系会越拗越拗嘅，但系我又唔知道，因为而家咧你而家有啲点解啲人要强检？因为佢行完某个商场，行完某间公司，喺边间餐厅食完嘢咁啊嘛，所以而家呢样嘢都几令到我哋有点而。 其实就 系 咁样先至会令到大家就有一种就好似系困住嗰种，系嘛、 啊？出去又惊，哎呀，原来那个商场又咩啊？咁咯，系啊， 好。咁咪就我分享一下啦。咁其实我谂去分享一下嘅话，就系用重拨呢一样嘢嚟去令到自己嘅心境咧可以平静一啲。咁我谂其实可能因为我哋仲系要翻嚟做节目啦，咁我又唔系有一种嘅就系真系好被困嘅感觉。但系其实你翻到屋企嘅，你会发觉真系有一啲抗疫嘅疲劳嘅。出咗门口嗰件衫，你点样处理啊？又或者就你对鞋嘅话，你又要点样摆啊？即系今朝早我先要同阿 Ada， 即系我哋屋企有人啊，咁样你都会觉得啊，其实都系一啲。几令到自己唔系好开心或者系会比担心嘅一啲嘢嘅，咁当然啦，你就话即系我哋撇开呢啲咁嘅嘢，但我能够做一啲咩嘢而去令到自己可以系心境平静一啲咧，我就好相信有时候有啲嘢系一啲仪式感啊，你去特登做一啲嘢，去话俾自己听啊，我真系需要啦，或者系我嘅能量我呢一个正念比较差咗啲啦，等于嘅就系我觉得我头痛啦，所以我要食啲药啦咁样，咁我就觉得我系有咁嘅需要嘅，放我自己嚟。所以我就会今天想介绍一下就我在家我究竟做些什么事呢，我就会用重拨或者听一些重拨的演奏去令到自己有一种就心境平静的感觉的。讲回重拨很有趣，我自己第一次接触就是去尼泊尔旅行的时候见到通街通行都有，而且那时候买就是很便宜一个，我就当是手信买回来，但就不知道原来它是有用的。而第一次就是去接触重拨是正正式式上堂的，就是我只不过是一个学生，我不是 去演奏重拨或者是用这些重拨去帮人家做治疗，就是在清迈的。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呢就见到他黄昏六点钟有一堂，我是从来没见过，叫做 Singing Bowl Therapy。那我都想什么来的呢，这样 Singing Bowl， 即是一个碗就懂唱歌。那我就觉得哇很好奇，那就上下啦。咁喺當時咧，就有一位嘅外籍人士咧，就係一位老師嚟嘅。咁咧嚟到嘅時候嘅話，個陣勢已經好勁啦，因為佢坐喺一大堆咧大大細細唔同嘅一啲鐵碗前邊。咁你覺得佢就哇，成件事就坐曬喺度打坐咁嘅樣，咁啊著曬嗰啲嘅啲袍啊，咁樣你覺得佢哇好認真啊，同埋覺得哇好有料到啊，即係有時你會見到咁噶嘛。咁跟住咧，佢就好得意嘅，先嚟咧就會指導大家咧做一啲嘅打坐，即係其實都冇嘅，你坐喺度又得，你瞓喺度又得，總之嘅就係得個人咧靜落嚟先。 咁跟住咧，佢就要求所有嘅学员咧，就系会瞓喺个地上面嘅。如果你担心自己冻嘅，咁你咪就冚张被咯。咁跟住咧，佢就会系攞住唔同大小嘅重钵咧，就会系喺唔同嘅角落嗰度咧，就会系敲响佢嘅。咁啊，你当然啦，有啲近嘅，有时有啲远嘅，有啲嘅声音系又俾一啲唔同嘅感觉你嘅。咁有时佢突然之间佢会喺你耳边嗰度轰一下喎，我呢一个成个人会又醒一醒嘅。我有一下好得意嘅就系佢唔知点解咧会喺我嘅肚脐上面嗰个位嗰度咧，又突然间又吭一下，哇！那个感觉嘅就系直头好似有一啲嘢钻入去呢个肚里面啊，咁样好得意嗰种感觉。咁其实佢又冇同你有啲咩身体嘅接触嘅。经过45分钟到咧，我冇记错吓，咁啊一堂嘅时间啦，就会成个人会好静啦。好得意啊！学员咧，每一个人咧都有各唔同嘅反应嘅。有啲当然啦，完咗之后嘅话，佢问翻你，头先你觉得个45分钟你又点样啊？我见到有人喊咯，系啊，有啲同学喊，咁啊有一啲咧就瞓着咗觉。咁佢就话，随住你头先去经过呢45分钟嘅经验里面嘅话，其实实际上你已经可以系咁已知道究竟你需要啲咩嘢噶啦。喊嗰个学员嘅话，佢话可能你系需要一啲 pamper。即系你需要一个人嘅拥抱，或者你应该而家系经历紧一啲咧就唔开心嘅嘢嘅，非常之好，因为咧你已经喊咗出嚟啦，即系等于清洗咗你自己嘅一啲唔开心嘅嘢。咁另外仲有一个瞓着觉嘅话，好明显啦，你太攰啦， 冇错， 唔该你瞓觉啦，系啊，即系我觉得咁样经过佢讲完之后嘅话咧，你就会发觉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喺日常生活里面咧，我哋都忘记咗照顾自己嘅身体噶，我哋嘅身体系成日话俾，系咪啊？你觉唔觉得？其实我哋系成日都唔听我哋嘅身体同我哋又发出有。好多嘅求救啦、警号啦，佢话俾你听头痛啦，咁其实就系叫你喂放轻松下啦，唔好咁大压力啦，等等等等。但我哋都系唔听，我哋都系唔理。所以其实你用呢啲咁样嘅即系啲音乐嘅治疗，或者系啲音频嘅治疗，其实就系会将你自己需要嘅嘢嘅话咧攞翻出嚟咯。咁所以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好噶啦。咁我而家就会喺屋企咧用呢一个咁嘅方法嚟嘅，去令到自己去安心啦。如果你话我冇呢一啲咁嘅重钵，我亦都唔想买，唔想嘥钱嘅话咧，咁我可以。有两个嘢介绍俾大家嘅，你只需要就系喺一啲网上面，你要打重拨嘅音乐，咁、其实有好多串流平台都系有重拨嘅音乐嘅，好、长时间嘅，添有啲可能系个几钟，甚至乎系两个几钟。我会点用呢？我就会喺瞓觉之前。瞓觉之前 听 一路饮得你可以咧，就系听住你瞓觉。咁样其实我觉得第二日咧，你会真系有一种就系好疗愈同埋好舒服嘅感觉嘅。咁另外仲有嘅就系如果你话打坐，我觉得都系好好嘅。作为一位新手嘅话啦，5分钟或者至到10分钟嘅话，你静静地坐喺度咩都唔做，等你自己可以即系舒舒服服咁样去感受现在呢一刻嘅话咧，呢一样嘢都系一种好放松嘅感觉嚟嘅。有一啲 app 咧，其实你 download 咗佢咧，佢亦都可以有一啲嘅指示，不过系英文嚟噶吓，但系应该系啲好简单。单系英文嚟嘅啫，佢会有一啲嘅指导，会教你你而家应该要点啊，你点样呼吸啊，你点样系活在当下呢一刻啊，咁样你就自自然然好快就可以经过佢嘅指导咧，去做一啲咧冥想。咁其实可能5分钟，或者有时甚至乎你觉得唔得，真系唔得嘅话，由1分钟开始啊。咁我覺得就係即係對於我自己嚟講嘅話，就好有一種療愈嘅感覺，所以想同大家咧就分享一下。咁今日咧都帶嚟有兩個嘅重播，係啦，就係我自己屋企嘅，咁大家都可以聽一下嚇。咁呢一個咧就係、喺西藏買翻嚟嘅，係啦，咁就大家可以聽一下。一种嘅比较舒服啲嘅感觉，但有啲人好可能就系听唔同嘅重拨嘅话，都会有唔同嘅反应。有啲人会中意，有啲会唔中意。同埋拣重拨嘅话都要随住你自己喜欢嘅。咁啊，当然有唔同嘅一啲嘅材料，一啲质嗱，你而家听到佢仲有一啲共鸣嘅，未完晒嘅。另外仲有一个吓，呢个就比较会沉一啲嘅啦。咁样咯，咁所以有唔同嘅声音嘅话，可以又俾到你唔同嘅一啲疗愈嘅感觉。 头先佢所讲嗰啲重拨音乐咧，我揾咗啲咧就 系。 类似呢啲咁， 系啊，好舒服噶，冇错啦。你可以咧就喺啲串流平台嗰度咧就可以揾到噶啦。咁你可以有啲甚至乎咧就 系 有其他嘅演奏， 连绵不绝噶，咁 连绵不绝噶，以及咧就系有啲有啲其他嘅一啲乐器同佢都系演奏嘅。你呢一个嘅话，其实就会好适合于你嘅就系做紧静坐嘅时候，你就可以做到啦。 放冥想啦，静心啦，治愈失眠咧、 啊， 失眠得唔得？我睇呢啲， 我就可以咯， 系 啊。 咁大家自己可以试下啦， 我要揾下啦。 好嗱，其实我哋咧逆境里边咧，点样保持乐观嘅心情咧？我哋嘅街坊街坊咧都有讲到嘅。咁由我哋嘅街坊讲下啦。我哋有几个街坊咧，即系我哋今日晨光嘅街坊咧，都有表达佢嘅想法。首先，不如就听下小白。先啦， 好啊！ 作为一个爸爸， 点 喺呢个疫情之下保持乐观心境咧，我谂住买二送一啊！点解咁讲咧？因为除咗系可以抗疫之余保持开心心境，仲可以远离手机，咁啊同屋企人咧就揾翻晒，即系由细到大有好多嗰啲工具书。所谓工具书，可能有啲系游戏嘅，例如折纸啦、教你整橡筋枪啦、飞行棋啦呢类型咁样嘅，棋又好，工具书都好，咁攞翻晒出嚟，然后你就发觉咧。原來佢哋都可以好消磨時間，因為我細個都係玩呢啲大噶嘛，咁啊啱啦！而家全家人咧可以遠離手機，一齊唔使出街，留喺屋企又開心。你發覺咧，原來飛行棋都可以好好玩，原來摺紙都可以好開心噶。 嗯，即係可以第一咧就可以消磨時間啦，第二咧就可以教啲仔女，哇！原來飛行棋係咁玩嘅，就唔使一定對住手機咯。 又唔使買特登買啲咩嘢， 係啊， 幾好啊！本身你屋企已經都好多寶噶啦，拆翻出嚟睇下咯。 另外咧就有阿陳太 Ada 到。文慧嘅 开心之道啊，其实我觉得咧，所有嘢都系嘅，即系我哋究竟系随住周遭嘅环境影响自己的心情啊，定话用自己嘅心情去影响周遭嘅环境咧？咁样咁我谂大家都唔开心嘅，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喺呢一个疫情底下咧，系好恐惧啊，好有压迫感啊，咁样。咁我曾经同一个医生倾偈咧，佢话其实只要你做好你自己，你冇嘢需要惊嘅吓，即系譬如我哋。用 alcohol 啊，勤洗手啊，即系唔多啲留喺屋企啊，咁其實冇嘢可以驚。翻到屋企咧，其實我好開心嘅，因為咧好感恩咧，就係個仔而家學緊琴啊，咁變咗咧，我就喺度諗啦，每一日都有個人喺度彈琴俾你聽。咁雖然我老公咧會喺隔離咧喺度和唱咧係走曬音啦，咁但係咧個感覺都係我哋一家人喺我屋企度，大家平平安健康康。我哋要諗一啲呢啲嘢咧嚟令到自己覺得咧係感恩嘅，係開心嘅。咁嗰件事。自然就 会开 心咯。 嗯，冇错，即系有时咧，虽然咧好平凡嘅家庭生活，同埋已经拥有咗一段时间噶啦，咪咁三个人咪三个人咯。咁但系喺呢啲日子咧，你会特别觉得三个人齐齐整整、健健康康咧，系好值得感恩、好开心嘅。好啦，咁啊，听埋阿小陈哥咯。 我系小陈啊，疫情都好耐啦，两年几啦。嗱，点样可以保持乐观心境？其实调翻转头，点解要悲观啊？咁你成日諗啲唔好嘅嘢，你咪唔好咯。其實永遠你都係嗰句最老土啦，天黑跟住會天光㗎嘛，瞓醒一覺咩事都冇啦。所以永遠唔好諗一啲咩唔好嘅嘢。疫情又唔係得你要面對，又唔係得我要面對，全世界都要面對㗎啦。開心啲，相信我哋永遠都會有一個希望喺度嘅。 冇錯冇錯， 好啊，啱。 有時越諗啲唔開心嘢咧，個人就會越唔開心。所以當你覺得咦唔係喎，自己沉咗落去喎，諗緊啲唔開心嘅嘢時候咧，揾啲嘢分散自己注意力。我曾經睇過一篇文章，佢話忙碌係最好嘅良藥啊，即係話揾啲嘢做，無論嗰樣嘢係煮飯、洗衫、淋花，即係總之揾一樣嘢你覺得你有興趣做嘅，做啦。咁慢慢你嘅精神咧就沉醉咗喺嗰樣嘢咧，你就唔會再諗一啲負能量啊、唔好嘅嘢啊，甚至有啲未發生，但係你好似覺得佢就發生啦，就發生。 系 啊，系咪啊？ 即 系咁， 担心咯，系咪啊？担心其实都有成日都讲噶啦，就系、是、你担心嘅嘢嘅话咧，系有成八成同埋九成嘅，知道九成嘅，你担心嘅嘢系唔会发生嘅，即系喺度，系啊，就系嘥咗你啲时间走去担心嘅啫。其实唔需要，同埋唔好谂咁远啦，过好每一日啦， 冇错、 啊，今日过好就再过埋听日，咁啊就每一日嘅话，其实你都系日日也是好日咯。 冇错。 好， 啱唔啱啊，马老师？ 啱，一定会听你哋讲、 喂，同埋咧，你一阵间记得十二点后啊，马老师漂流教室啊， 梗系冇 消失啊。 今日好犀利个题目，一阵话你听。 好，咁啊，而家要讲一讲嘅咧，就系一啲嘅强制嘅检测公告啊，吓。梁景村梁杰楼嘅检测时间咧，会预计由今日嘅下昼两点钟咧就会开始噶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等候咧，就系工作人员嘅指示咧，先至有秩序咁样咧落楼接受检测噶。另外仲有就系沙田嘅美田村嘅美景楼居民啊，如果你能够出示咧就系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好啦，第三个就有关于嘅就系深水埗嘅，咁就系富昌村嘅富月楼啊吓，围封强检嘅行动咧，今日系依然继续嘅，咁啊，请大家留意啦。 十二点前带嚟呢一首歌曲，泳儿嘅《叶落冰川》。十二点后，我哋迎一个钟头节目，会有马老师啦、漂流教室，同埋今日嘅片段人间。 心暂与不羁。 白雪就叫白雪，清闪烁如星星。绵绵万里就通万里，青海各来见证。是我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业路在冰川中，迎面极冷亦会极暖，只需要谁祝福。前面极远亦会极近，想依靠谁道路。茫茫白雪就亲白雪，想起你就算白发，愿你想起我，为北极光变心梦再途中。 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每集带大家走遍大湾区，丰富内容等你多角度认识不同城市的民生风貌。 全新环节《湾区全纪录》，为大家介绍湾区优质的纪录片，让大家更深入了解大湾区。 湾区全媒体主持陈永雄、瑞逸文， 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港台电视31。北京冬奥单板滑雪男子波面障碍技巧赛，国家队17岁新星苏奕明勇夺银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18度几温，相对湿度73%。今日多云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我哋先听12点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02点，跌377点，总成交金额71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83点，跌3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药明生物62.25，跌18.35；腾讯控股470.2，跌7.8；阿里巴巴110.9，跌4.1；中国移动55.6，跌4毫；盈富基金24.35，六跌3.2；药明康德96.8，系跌16.8。恒生中国企业85.6，六跌1.32；美团216.6，跌9.2。京东集团282.8，跌9.4；友邦保险85.3，升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7，英镑10.553，瑞士法郎8.437，澳元5.562，加元6.148，新西兰元5.183，欧元8.9123。每百日元对港元6.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5点，升56点。港金报1694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78美元，卖出1822.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中交通意外，葵涌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的中线有交通意外，一带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西九龙法院大楼。重复一次，就是葵涌道去美孚方向近长沙环境处的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西九龙法院大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是车多，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分叉位落斜去尖沙咀、黄竹坑道香港工业学校去深水湾、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去尖沙咀、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竹篙湾公路欣澳站去迪士尼，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荃湾梨木树村杨树楼、蓝田蓝田村蓝辉楼、观塘顺利村天辉楼、沙田愉景花园 B 座、黄大仙新光中心一座、蓝田德田村德瑞楼、马鞍山锦峰苑锦惠阁、何文田常乐村常乐楼、石硖尾白田村浪田楼和马鞍山恒安村恒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6.9 港台电视32全程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全力直击在寒冷赛场上的热血比拼， 将会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 还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 让全城一起来支持国家和香港运动员。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青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7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你听到吗？将由香港剑击运动员吴乐宏声演高常中。 想知道计划点样帮助佢一步一步进入土木工程嘅世界，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至5点，天怡子豪阿摄35成群与你展望未来。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 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亚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今日真系 floating classroom， 系啊， 佢漂出大海啊， 系啊， 喺海度流翻翻嚟啊， 咁样上堂真系好少见， 我哋掉咗个西瓜，撩咗个翻嚟。 静少少，严肃少少，你唔好以为我摇佢课程就可以好求其啊，而家摇佢课程。 我哋唔出声就等你继续讲。 系啊，你自己讲啦，你唔好讲下 我。系啊，我哋咁正经。 系咪好犀利？听住啦，话系礼胖胖，树礼胖胖，知咩叫胖胖 ？P O N G K O N G。 打乒乓波啊，乒乓 唔系 胖啊， 胖 胖啊， 胖胖 胖。 系咯，胖胖胖胖。 真系啊！ 梗唔系啦，胖胖 胖 P O N G 英文系 bladder。 哦 ，P O N G 系嘛？ P-O-N-G-K-O-N-G 系咪？系咪个地方？系咪个地方嚟噶？ 唔系错，系个游戏嘅一个讲法嚟嘅。 哦，打锣。 唔系，其实咧系打麻雀，我教啲洋人打麻雀，砰就系砰。 哦，咁我哋点会知啊？你自己作嘅？ 你自己作噶嘛？ 系啊，你自己作。 呢个唔系世界性 啦，真系噶，真系噶。 系咁叫嘅咩？洋，即系外国人系叫佢做 pong 嘅咩？ 嗱，你哋记唔记得我有一位？ 佢哋叫麻庄噶嘛？英文叫麻庄噶嘛 ？play 麻庄 啊？ 咁唔系 碰，佢都要讲碰嘅。 哦 ，pong， 佢要讲 pong， 就系碰啦。 即系佢哋外国人叫 pong 嘅咩？ 系啊。 咁上咧 up 噶嘛？ 啊，我。唔系叫 up 嘅，但我教佢哋咧就系 up。 哦，系 啊，系啊，系啊。点解你唔记得？我咧曾经有一位叫法国朋友，叫欧利华先生 ，Olivier。 Olivier 啊嘛， 系啦，系啦。 你帮佢改个译名叫欧利华啊嘛， 冇错。 系啊，佢细佬叫欧利根啊嘛，系咪？系咩啊？ 好窒，好窒啊！ 系啊，你嗰个咩电话嚟噶？你唔喺 toilet 啊？你唔喺摸紧塔啊？ 唔系，但系点解突然间咁窒嘅咧？ 我点知 你咧？系啊。好似你每日朝头早你饮，你去洗手间都系咁噶啦，系嘛？ 马老师，马老师，喂，其实你有冇固网电话噶？冇个， 我冇嘅，冇嘅， 嗯，哦，咁你继续啦，唯有。 O、okay, K， 好嗱，我有个朋友咧，咁佢系法国人嚟嘅，有一日咧，佢响广州就打电话俾我，佢话喂，我有啲法国嘅美女朋友嚟咗广州。咁有冇时间过嚟，即系同佢哋见下面倾下偈啊？ 你梗 系 有啦， 梗系话有啦，第一时间话 唔翻工都去啦。 系啊，真系即刻就飞过去啦。咁因为佢话佢晏少少翻，就俾个地址我。 喂，我想问咧，欧丽华同你讲系讲法文定讲英文噶？ 英文。 哦， 我唔识法文嘅，我唔识法文，我完全唔识嘅。系啊，因为佢喺广州佢都系讲英文嘅，有时讲国语，因为佢哋啲普通话。是非常流利、非常准的。 相信相 信。 继续继续继续。 咁佢就话俾佢听，喂，有几个法国嘅女性朋友嚟咗，咁就想介绍俾我识，因为佢哋对中国一啲文化、一啲玩意咧好有兴趣，叫我过去，大家见下面倾下偈，如果有时间就住一晚，因为星期六星期日嚟嘅，咁我梗系话好啦。 好危险啊！住一晚，佢哋啊，梗唔系你啦，从来都你都系冇危险噶啦。 你以为当我去到叮当叮当，跟住咧有个美女开门，我以为系佢唔知啲咩人嚟嘅，原来系一个非洲族裔嘅女士。佢见到我，佢就问：你系咪 Danny？ 我话系啊。咁佢话我就 Stephanie 啦。咁啊一个拥抱，佢系好大只嘅。 咁你咪好开心咯？ 咩啊？ 咁咪好开心咯？ 少少開心啦。跟住咧入咗去，我以為係嗰啲法國人係即係又金頭髮嗰啲啦，原來唔係，原來係佢嘅朋友咧就係、是、一啲非洲族裔移咗民去法國，跟住嗰啲後裔嚟嘅。咁入去坐啦，我冇所謂啦，識朋友。跟住佢話：喂，佢哋最有興趣學咩咧？原來學打麻雀。因為之前我都同阿歐利華玩過打麻雀嘅，咁佢就想我教佢哋打麻雀。咁但因為咧，佢哋完全未接觸過咧，其實都幾 難教，係啊，就係、是、逆個白字隻牌，你都唔知點逆啦，係嘛？ 嗱，同時圓圈就易啲，就 circle，就叫你數住啦，一二三四，嗰啲好容易啫。跟住咧，索子咧，我起初咧就叫逆做 bird 排骨咯， 雀仔啊，一隻 bird 兩隻 bird 三隻 bird， 佢哋都好難數嘅。然後萬子咧，我又。因為他們沒辦法學的了，我就寫用一支 side band 就寫在個麻雀那裡，然後就教他們。 你寫什麼下去？ 因為它是四字，是中文字來的嘛，就是一萬、二萬、三萬。 那你寫什麼？ 我寫 阿拉伯數字， 阿拉伯數字咯。 哦，一啊二啊， 阿拉伯數字，咁佢就會易認啲噶啦。咁其實最基本嘅玩法，我就教咗佢先。因為我話首先咧就要係想啦，或者碰啦。係。咁啊碰就英文就 pong。 就是、三隻一樣，一模一樣嘅，係嘛？總之你 有兩隻，係啦。咁佢哋就起初都覺得啊幾得意嘅喎。咁但係啊，佢哋真係覺得好好笑啊！同埋因為佢哋覺得咧咁嘅發音咧容易啲嘅，就可以即係get到嗰個玩法。 點解咧？我其實你嗌佢碰咁樣叫做碰，咁都冇乜問題啊！我覺得點解你一定要 冇問題啊？ 係咯， 咁佢。嗱，但係咧有幾樣嘢咧，佢哋就真係唔識嘅。咁因為睇到啲萬字咧，中文字咧，佢哋完全唔知係乜嘢嘢嚟嘅，亦都好難去記。於是我就攞支筆去寫喺嗰個麻雀嗰度。但係咧打下打下咧， 都唔係好多中文字啫。你淨係得幾多萬幾多萬，同埋東南西北啫嘛。法中法白咯。 東南西北係容易啦。中法白寫翻嗰個東就寫個 E 字啦，西就寫個 W 啦。咁跟住咧，中法白咧，亦都係原來我問翻人咧，原來佢就叫做紅中就叫做 red， 發財就叫做 green， 但我就教佢哋用 fat 肥，然後白板咁樣樣。咁佢哋咧起初都玩得好開心嘅，咁但係咧當然係唔係用錢嚟玩啦，因為佢哋想知道嗰啲麻雀點解中國人咁中意啊，噼噼啪啪。咁因為佢都話俾佢聽，喂，過年係中意玩呢啲嘢㗎啦，啊，好熱鬧。咁好啦，咁夜晚咧，我哋就因為怕嘈住佢屋企有其他人喺度，我哋就出咗去花園嗰度玩。 咪仲嘈，你仲嘈住屋企人， 嘈住其他人啊， 嘈住鄰居。 我嗰時就係試過住一啲 house 咧， 嘢嚟嘅， 哦， 冇人嘅，冇人嘅， 喺深山度打 啊， 喺深山嗰度打。 唔係喺屋外外邊，佢哋中意租嗰啲咧，係嗰啲荒郊嗰啲古老嗰啲鄉下屋嘅， 知道， 然後整得好靚嘅，佢哋好興咁樣樣嘅，咁我都覺得啊幾靚嘅。咁突然間打打下咧，落雨，咁跟住啲人就走曬，然後咧，其中頭先我話 Stephanie 咧，佢即刻將個麻雀台頂咗上我頭殼頂嗰度。你知唔知佢哋？非洲族裔啦，我唔係笑佢哋，唔係乜嘢嘢，佢哋係好中意用個頭去頂嘢。 係啊，知啊，佢哋可能攞餐水要行好遠噶嘛。 係啊， 係啊，嗱，因為佢哋話咧，佢點解唔用膊頭咧？膊頭咧，原來對佢嚟講係一個好神聖嘅地方嚟嘅。佢哋嘅膊頭咧唔中意俾人鬧。另外咧，因為佢哋嘅髮質嘅問題咧，佢哋嘅頭髮咧比較 硬淨啲， 係啦， 有承受力。 唔會咁容易跣低啲嘢，咁其實頂住塊成嘅麻雀板，然後就箍住我行，咁我就覺得好肉酸。 點解佢箍住你啊？ 咪好似即係搭住個女朋友咁， 即係佢可能遮雨啊嘛。 唔係你可喂唔係馬小軍，你可以話俾佢聽，我膊頭好神聖噶，你唔好搭我膊頭啊，咁都得噶。佢都係咁講，係咪先？你可以用翻佢个讲法，佢个膊头神仙，喂，你个膊头神仙，我膊头唔神仙啊，系咪先？咁啊，你可以话翻佢啊嘛。 啊，唔系，因为佢又高过我噶，所以咧，佢又好顺理成章咁样答。 哇，佢仲高过你啊？ 系啊， 你都成六尺噶啦。 佢原系女子足球队噶，佢哋成班人嚟咗广州嗰度有个比赛，跟住完咗之后咧，有啲想留低喺度教翻。國內嗰啲地區嘅女子足球隊，於是就留低，佢想了解多少少， 相關嘅嘢，而就留低。 咁佢搭住你個膊頭，咪有生以來第一次有女仔咁樣搭你膊頭啊？ 系，仲系高过我，大只过我。 哦、你有冇个心仔独搏跳啊？ 梗系冇啦。 有 吓、啊，你有冇渐生情愫啊？你有冇？ 吓、啊，有，我差啲想抱落佢个胸膛。 咁衰嘅你，继续讲啊！ 因为个画面即系我唔想后来咁啱就阿欧丽华俾阿欧丽华骗到佢喺度。笑我，佢啊你都咩啦咁样样，佢意思就系话咧， 放心咁许，话你春心荡漾，啊我唔讲啦，你继续讲。 佢话我喺度唔知谂乜嘢嘢，于是我话唔系，咁啊入咗去之后咧，佢哋就继续玩，因为嗰度咧嗰啲乡下屋咧比较有啲大，同埋啲房都几多嘅，咁佢就玩好夜，我就于是就。留喺度过夜，咁就系瞓响嗰啲有蚊帐嗰啲古老床啊！你哋有冇瞓过嗰啲乡下有蚊帐嗰啲？ 我唔记得几时瞓过，但我记得我系瞓过嘅。我仲记得咧，嗰啲蚊帐个感觉咧，嗱，我觉得啫，有少少污糟，因为佢都唔知有冇从来有冇清洁，同埋咧铺咗蚊帐之后咧，唔知点解你望出去硬系觉得有鬼嘅，即系 我都觉得系 嗰种迷迷蒙蒙嗰啲咧， 系啊，又或者系个掩掩样样咧，你好似成日都见到啲人着住白色衫喺出边， 你零舍觉得有鬼嘅。 都覺得我唔中意蚊帳，你唔驚咩？尤其是你古老大屋， 好 似嚇自己啊！ 於是咁啊，夜晚我瞓啦，唔理佢哋啦，佢哋自己喺度繼續喺度研究嗰啲麻雀，喺度噼噼啪啪咁樣。突然間咧，夜晚咧，我醒咗喎，我覺得想去洗手間喎，但系咧，你知啦，佢哋嗰啲鄉下嗰啲咧，嗰啲古老屋咧，佢哋 keep 住原貌，就冇整到洗手間嘅， 即系行出屋外邊。 是啦，行中外面，但是每个房有个桶在那里，还有个木板盖放在那里，这个就是传统乡下屋的做法。咁我夜晚起身真的顶不顺，我其实又不想出去，因为落紧雨，我又想啊是但啦，在这里啦，点解打蚊帐？我见到感觉有个人坐在那里望住我。真的坐在那里望着我， 是不是鬼？是不是鬼故来的？你这个其实 不是，不是，原来是 Stephanie 坐在那里望着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刚才呢他搭你膊头的时候呢，他突然之间有一种电流，就是那些男仔女仔那些爱情，所以他今晚呢专门入来你间房呢，就希望呢跟你即进一步了解，可不可以这样 说？不是，他坐在那里呢，他说呢，因为想看我睡得好不好，但是呢我因为他都是那些肤色呢都是比较咩，我睇唔到佢，我完全睇唔到佢，直至佢擘大对眼眨下眨下，我先哇你做乜嘢喺度啊？佢话有啲嘢想问我，就系咧嗰啲关于打麻雀嗰啲嘢。咁但系我唔知佢坐喺度嘅，佢就系话，因为我侧边咧有张嗰啲古老嗰啲凳喺度咧，咁佢就喺度望住我，咁我就哇你做乜嘢嘢坐喺度啊？原来佢有几个想问我就系打麻雀嗰啲嘢，但我话唔好啦。你唔好咁样样啦，你听朝先啦，我要去洗手间。 嗯 ，OK 吓、啊，我要去洗手间，跟住佢就 at 起身带我出去。我话我唔出去，我喺个房度，同埋你出翻去啦。咁因为我自己唔惯有人喺度，我瞓唔到啊。咁第二朝咧，佢哋咧就继续喺度打麻雀，然后咧就继续想问我一啲关于打麻雀啊，关于一啲嗰啲麻雀嗰啲字嗰啲嘢。我因为有啲我唔识嘅，我系临急，甚至食啊碰啊咩叫做好多复杂嘅嘢咧， 黐油降嗰啲吓 吓，好难 系降点样译咧？嗬，降点译啊？阿马老师， 咪康咯 ，K O N， 即系你用个音译晒。咁食咧，食糊咧 ，eat 咯 ，eat 啊！我就当时我就 O K eat eat 系，系啦 up。 咁冇难度啊！你含冷照拼翻啫嘛， 佢求其都得噶， 你求其得噶， 求其都得噶，系咪啊？但系呢一班人就唔可以同出边啲人接轨咯。 哦，系啊，人哋唔知道你做乜。 咩啊 ？What is it？What is wrong？ 唔可以接轨， 系咪先？即系咁啫嘛，因为呢一套嘢系马老师发明噶嘛， 自创自创打， 佢只可以同佢打咯。 有一个几好笑，佢哋咧摸多只牌咧，如果中国香港咧就叫大上弓。 我就话俾你听系 big husband， 哦， 大老公， 系 啊，仲有一个小老公， 系咪即系多咗一只啊？ 系多咗一只， 多咗一只，少一只就叫小相公。咁佢哋就觉得好得意，好好笑。咁点解会系相公啊？咁我哋要解释翻俾佢听，乜嘢叫 husband 啊？乜嘢叫相公咧？ 其实点解叫大相公嘅？ 唔知 我 都唔知 啊！ 我即系你识打牌嗰啲都系 吉 日 啱上乜？ 以前日前人讲乜就乜叫做 系啊？前人讲咩？ 炸乌点译啊？你炸乌点译啊？ 炸糊 食炸糊啊， 系啊， 我就话飞油咯。 哦 ，OK， 咁补花咧，要补花咧，补花咧， 包啊 ，one more 包啊 ，OK， one more flower 都系照 译 嘅啫。咁我用嗰啲手提手电话嗰啲即译都得咯，系咪先？ 系，但嗰阵时冇啊嘛，因为都系几年前嘅啦，个班人已经嚟咗响， 所以你就乒乓啦，即系学打牌。 冇错啦，系啦，咁样样咯。 OK， 多谢你今日亦都教咗我哋吓一啲译呢个麻雀嘅知识。 系，好，多谢晒。 好今日嘅就 MM 七啦，仲有分零钟到十二点半，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跟住仲有嘅就系我哋嘅强制嘅检测公告啦，就梁景村梁杰楼嘅检测时间咧，预计会由今日嘅下昼两点咧会开始噶。咁啊，请等候工作人员嘅指示咧，有顺序咁样落楼咧就接受检测啊。另外仲有嘅就系深水埗嘅富昌村咪富悦楼嘅围封强检行动咧，今日咧都系依然继续嘅，请留意我哋下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啊！ 香港电台抗疫情报站，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拎一点，每日跟进疫情最新信息。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抗疫 A 一环节，特别关注老友记的需要。 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防疫高高高，多个医疗专业的人员为你服务。 当然，仲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抗疫资讯啊！ 疫情上边， 关心依然。 香港电台陪你抗疫。 聽多咗啲資訊啦，而家抗疫方面嚇，咁亦都可以話電台啦，收音機發揮最大嘅效用，因為最快時間可以話俾大家聽啲咩發生緊啦，又邊個又檢測啦，又等等啦，咁大家就小心身體，小心防疫，大家一齊咧，全心一齊同呢個細菌打仗嚇。 冇錯啦，咁一陣間嘅話會仍然繼續有我哋嘅片段人間嘅，今日咧會有一個希望大家都會開心嘅笑劇嚇。 冇錯啦， 好，一陣間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38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行会之前话，近日确诊个案飙升，寻日有超过600宗，数字惊心动魄。目前仍然要坚持动态清零，认为是最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林郑月娥提到，长者的疫苗接种率不高，70岁以上人士中接种率不到50%，必须争取在动态清零下加快疫苗接种。他强调资源不是无限，抗疫措施的原则要精准和聚焦。他又说，行会将会讨论疫情和可能作出的法律修订，稍后会交代。深水埗富昌村富悦楼昨日被围封强检之后，发现22宗初步阳性个案，未能如期在今早解封，政府宣布延长围封期，目标明早大约10点完成行动。政府发言人说，富悦楼排放的污水样本近日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情况令人忧虑，当局必要采取果断行动，延长围封，避免病毒进一步扩散。前晚起围封强检的沙田美田村美智楼今早大约9点完成行动。截至今日凌晨零时，美智楼在第一和第二次检测共有大约4000人次接受检测，发现15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今早大约9点起，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证明，就可以登记资料之后离开。政府亦都派员到访789户，当中82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深圳市政府说，近期香港疫情严峻复杂，自上星期五至今已经发现5名跨境货车司机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5人分别经深圳湾口岸和文锦道口岸出入境，2人自深圳湾口岸入境闭环验出阳性，转送至指定医院隔离治疗，其余3人在返港之后验出阳性，并就相关的情况通报香港部门，又提醒跨境司机做好自身防护，严格执行内地疫情防控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除有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恒生指数报24202点，跌377点，总成交金额72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83点，跌3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62.25半，跌18.35半；腾讯控股470.2，跌7.8；阿里巴巴111蚊，跌4蚊；中国移动55.5半，跌4.5；盈富基

他被判处最高刑期21年监禁。法庭认为，如果他日后仍然对社会构成威胁，可以将刑期延长。 有报道指，自2011年挪威恐袭之后，全球至少三分之一极右翼恐怖分子受布雷维克的激进思想所影响，多国相继出现布雷维克的仰慕者。 其中波兰著名院校克拉科夫农业大学化学工程学系讲师富威奇安曾经策划化学炸弹恐袭，目标包括波兰总统、总理、国会议员。好彩的是，波兰国家情报局及时捣破计划。富威奇安亦都自称受到挪威袭击启发。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晏昼12:41，听紧风骚范围啦，亦都关于呢个检测嘅有啲特别消息要同大家讲讲嘅。 冇错，咁啊都系呢一则嘅，就系强制检测嘅公告啊吓，就系良景村嘅良杰楼嘅检测时间，预计咧会由今日嘅下昼2点咧就开始噶啦。咁所以咧，请大家可以等候工作人员嘅指示啦，咁啊有顺序咁样落楼咧，今日接受检测。另外，仲有就系深水埗嘅富昌村富月楼嘅围封强检行动咧，今日咧都系依然会继续嘅，请大家留意。 好啦，呢个时候咧带嚟今日嘅片段人间，今日咧执笔嘅咧就系 Sarah 李丽蕊， yeah. 故事纯属虚构，送俾大家笑话噶啫。好，开始 片段人间，清宫秘史。 Once upon a time， 有一个皇帝登基的时候，虽则国家兴盛，民风物浮，黎民百姓的生活安逸，一片清平的景象。只不过太上皇年事已高，又适逢体弱多病，恐怕会有朝驾崩，而又未能够遂他的心愿，带着遗憾而终。最可惜的是，有一位在位的普普皇帝大婚之后3年都未有所出，确实是令人心急如焚的。为了太上皇的龙体平安，亦都需要及时为他冲喜，普普皇帝下令所有的皇后妃嫔后宫3000，哪一位能够最快诞下麟儿，就能够确保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家族上下各人亦都会加冠进爵，飞上枝头变凤凰。呢一件事亦都成为咗全个皇宫上上下下各人努力嘅功课。每一位金枝玉叶、红粉佳人，个个都施尽浑身解数，一场明争暗斗，睇怕都系在所难免啦。 喺呢一日，最深得皇帝宠幸嘅珍贵妃，正系一个人独自喺花园度赏花。巧遇对佢恨之入骨嘅皇后，都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啦。 妹妹，早晨啊！ 哎呀，姐姐，乜咁早啊？平时唔到日上三竿，我都未见你起床噶。冷不防喺一个大清早见到姐姐你副尊容，吓死我！我仲以为见到鬼添。 唔怕唔怕，冇吓亲妹妹啊嘛，冇破坏妹妹赏花嘅雅兴嗬。 幸好妹妹我带住洋鬼子进贡俾皇帝嘅黑眼镜，黑妈妈唔系睇得好清楚啫。 哎呀，撞鬼你咯，玩埋啲西洋人嘅奇怪玩意，骤眼睇黑都仲以为你系街外卖唱嗰班乞衣工啊！ 姐姐，讲说话要留有余地好啲。 哎呀，妹妹吓，乜得你突然见呕啊？你冇事啊嘛？ 多谢姐姐你咁好心，近来妹妹喺侍奉皇上嘅时候总系心水不宁，早上都见到皇后啦，我又见呕心嘅，我都有啲担心，我唔知系唔系。 照我睇，妹妹你都应该早啲同太医 book 翻个 appointment， 俾佢把翻个平安脉至得咯。 哦， 再唔系。本宫命太医开贴砒霜过你服用，咁就无后顾之忧啦。 哎呀，姐姐，你望下个天， 做乜嘢啊？ 天气报告话今日天阴有雷暴，我担心你会被雷劈啫。妹妹有啲唔舒服，我先行告辞啦。 哎呀，你都快啲揾块有瓦顶遮头嘅地方避一避啦，要劈两份， 彼此彼此啦， 小心睇路啊，唔送啦。 龟公公，龟公公， 阿渣皇后，揾我咩事啊？ 刚才本宫响花园撞见嗰个九尾狐化身嘅珍贵人。句句窒住晒哀家，真系令到哀家不其然想讲粗口啊！我、 哎、皇后息怒，皇后息怒。若然啊，好似啊小强太监咁，佢血压升到144，咁就不堪设想噶啦。嗱，我哋一齐深呼吸，ready， one two three， 吸气 ，one two three， 呼气，有冇好啲啊？ 咁啊，好似 OK 啲啦。不过咁啊，有件事令到本宫放心唔落嘅。 冤闻其详，冤闻其详啊！ 今早同珍贵人嗰只嘢一轮针锋相对之后，忽然佢话嚟作呕，又话呢排都有呢个现象，本宫真恐怕佢唔知会唔会真系有戏噶嘛？ 咁、啊、到时我哋就冇订期噶 啦 噃， 咪就系啦。 咁点算好啊？ 冷静啲，冷静啲啊，龟公公。本宫想嚟想去都是想你去太医那里打探一下先，试下他真伪，然后我们再从长计议下。 嗯，那我应该要怎样 approach 他好呢？ 你过来走埋一点，我恐防隔墙有意啊。你听着啊，你可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蛤？ 你敢反抗？总之事成之后，外家必定重重有赏啊！西洋人话咩话？高高高高高！ 小人遵命。 珍贵人， 嗯， 件边处唔舒服啊？珍贵人， 本宫近来见头痕，太医需唔需要问一问啊？ 啊，唔使唔使，头痕呢就揾发型屋。我咧只会医头晕嘅啫，我就唔识医治头痕嘅。 哎呀，唔单止咁啊，我今早咧开始有啲作呕啊。 咁、啊、想请问下珍贵妃，有冇见到啲好得人惊嘅嘢或者好核突嘅嘢咧？ 啊，你咁讲嘅话，我想起啦， 我见到皇后啊！ 呢个就系病发嘅原因啦、 啊。哦， 唔单止系咁啊，我哋上上下下都不敢冒险。 咁龟公公咧？ 佢系斗鸡眼噶嘛？佢望到自己个鼻尖，咪可以避嗰啲劫咯。 有道理，有道理。 系啊， 但系点解本宫喺侍奉皇上嘅时候？会心水不宁，不能集中嘅、欸。 这个嘛， 啊，而今日啦，本宫见到太你啊，心如鹿撞，心花怒火。太太， 呢个应该呢个系心病啊，珍贵人，心病， 心病还需心药医。愿太医为本宫彻底检查一下。啊、 真系，哇！你 睇下， 哇！咁 吓， 咁 太医。 太医啊，太医！ 嚟，哎呀，各位公公啊，咩风吹你嚟啊吓？ 哎呀，太医啊，你喺边啊？哎呀，我睇你唔到啊，你要控埋啲，我只见到你噶，我斗鸡眼噶嘛。哎呀，死啦！哇，乜你头发咁蓬松嘅？ 啊，头发蓬松，我啱啱起身，即咁咯。 咁，你做咩唔着衫嘅？ 啊，今日热，同埋我中意裸睡嘅。啊，龟公公，你有乜嘢重要事情咧？因为我恰几次先到中午食饭嘅，我有几觉要瞓嘅。 咁啱啦。等我陪你瞓多阵， 你陪我瞓。龟、啊、公公，咁但系我张床唔 张床好舒服噃。 哇，你仲瞓埋落嚟添啊？ 又粒又突， 边处又粒又突啊？你摸到边度啊？张床边度又粒又突啦、啊？ 过嚟咧，我哋讲下心事啦。 你同我讲心事？ 系啊。 哇，咁讲咩好啊？ 你老细， 你冇瞓咁埋先得噶。你走，缩开手。你讲啦，咩啫？ 珍贵妃有冇揾过你啊？ 珍贵妃冇揾我，冇揾我。 冇。皇后今次喺花园撞见珍贵妃啊，佢话见唔舒服，话要嚟揾你把平安脉噃。 佢行得慢，应该未行到嚟。系啊， 都系靓仔，冇佢真嘅。睇嚟我都要出手，你先至 鬼公公白啦。你做咩？唔好，你做乜解带啊？你做乜除衫做咩啊？ 都未除晒，唔使咁紧张。 你搞乜嘢啊？你吓？啊 识有你啦 吓！ 我睇你仲讲唔讲？ 唔系啊！ 哇，做咩有两把声噶？边个系边个？啊，系你啊，珍贵妃！啊，睇你衣衫不整，匿喺张床嗰度。哦，你哋两个，啊，你哋都对得皇上住啦。 我唔准你多事啊，龟公公。只不过你光天白日之下识有太医，都唔见得系光彩嘅事啊！信唔信我？ 睇住。边个敢对龟公公无礼？要问个哀家先。 皇后， 估唔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哋今次仲俾我捉到你哋、 皇后，怪都怪我生得太招惹嘅，又不敌太医佢嘅温柔，先行差踏错。我求你俾多次机会我啦，最多。我第二时生到个仔，我送俾你啊！咁皇后嘅地位就可以千秋万代啦。 哼，你想收买本宫？ 好， 我接受。 仲要同太医两个一齐休咁远，走咁远添啊！ 哦，老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咪住！边个要对珍贵人无礼嘅？问格，我未讲完讲。我先啊， 皇上， 仲唔同我跪下？ 哎呀，皇上息怒啊！ 呸，同我弹开！ 哎呀， 唉，你哋成何体统啊？ 皇上，我无辜噶，我 BB 嘅。猪仔，打过你个将军，打过你先，打过我下先，唔够大声。 哎呀，哎呀，哎，你唔打定试下嘅。哎呀， 好烦人啊！ 哎呀。 好啦， 哎呀，打完啦， 就乃念大局为重，为太上皇冲起之位重要。系，我都唔理得个仔系边个亲生噶啦。 多谢皇上开恩。 咁你哋依日同醒醒定定做人啦啦啦啦啦！ 哇，难得难得，皇帝咁 open， 既往不咎来开恩。

康金區養身心，中福廣場有救運，恭喜賀你，恭賀諸君亦都得心，有丁有財又有運。诸君荣安康，五福降临运气旺，恭喜你恭喜你，大家新年添新气，赚钱多多